节目活力新北京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苦月。今天让我们来一同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的几首经典老歌。1980年问世的《相恋》《军港之夜》《小螺号》等歌曲，成为流行歌曲标志性的开山之作。李谷一、苏小明、程琳、朱明英、程方圆、王杰石、谢丽斯等，成为了新时期第一代歌星的开拓者。来听苏小明的代表作《军港之夜》。程琳是当年中国歌坛上年龄最小的第一代歌手，以一曲《小螺号》传遍了大江南北，并由此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。来听她的另一首代表作《妈妈的吻》。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，多少吻。 1980年，作曲家王丽萍创作的《戴手铐的旅客》主题歌《驼铃》感动了大江南北，到现在仍然深受欢迎。《驼铃》这首歌之所以流传，是因为它抒发了很深的战友之情，感人至深。 风战友踏征程，默默无语两眼想起驼铃声，路漫漫，雾蒙蒙，革命生涯常分手，一样分别两样情，战友啊战友。 心一夜半， 当心北风寒， 一路多保重 啊，战友啊战友，亲爱的弟兄，待到熬春风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这里依然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。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，李谷一演唱了一曲《难忘今宵》，从此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，还一直被春节晚会沿用下来，成为每年春晚的压轴曲目。 歌曲《歌声与微笑》是一首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的富有时代气息的青少年歌曲。这首歌曲表达了青少年朋友将友谊遍布海角天涯的热切心情。自歌曲创作以来，每到欢乐的场合，常常使人们想到用这首歌表达相互的情感。这里就让我们把快乐传递到每一位好朋友耳边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快乐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